受过烈日下你的妆，但这盘旋律路上等你的时间后坐在的泛滥，黄昏也没什么不同，光洒在你身上就变得不一样。 是吗？今晚会下雨吗？我开始讨厌雨了，骑车回家会淋湿你衬衫吧。 太阳斜绿草风长，像不像我对你的妄想？花火忽然间盛放，想问你的心无处可藏。暑热烧毁月亮，闪亮碎片多如海浪，汗水总是透明，展示白日异象，蝉鸣掩盖欲望，花枝掉起月的阳光，你琴键的响起编织梦里的网。 等吧，天再远一眼吧，我开始喜欢夜了， 黑暗会让你试着依赖我吗？不想结束这热浪，七月为什么不能延长？牵手时胸口发烫，我握住一段白光芒，躲开众人的目光，游荡飞机游乐场，你全部的想象我跟一样漂亮，喜欢烟火吗？希望是这样。 海岸线绿草疯长，像不像我对你的妄想？ 杀死野仙血雾，破阵已逐鹿，我心知鹿为无路，且任你埋伏。 一雪七千磅，两只贪玩鹰，夜遁阴风月，满宫雪中情。 满宫雪中情， 泪水哭生死，泼妇吐气力，单骑斩燕落， 单骑斩燕落， 雪神脾气急。 战都不配位，你当心否则打乱仙女堂，就当个势力的花瓶，少干预真实的声音，我自认四面楚歌的命，且看你因果报应。 救救我妈，今日将我六人逼上绝境，信不信杀出一条血路，唯一一孤行，英雄不论输赢，成败在此一举， 多谢你泄露天机，我今后丹火千里。 新的时代早已降临，是你不敢承认， 一眨眼变火神，结果愣是不杀一人， 爸爸抓紧时间排队，做我刀下亡魂， 谁投降谁默认，非凡人杀他命如神， 且由我 帮人解问肮脏规则，兵不血刃，我也本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直到英雄不问出身，我 自信不问前程， 听我一句破阵， 听我一曲破阵， 呼呼呼，这世道明争暗斗，九门皆是笑里藏刀，等指教等来却是无恶不作，阴毒损招，不意外泄却不情调，这歌词你听来可好，若非满堂七笑，怎知我鹤鸣就告， 西城溃烂毒火中烧的恶兵，还缺一剂猛药，听说孤军开膛一刀血趁热和长生不老，奈何我生来就暴躁，吃一千必定犯药，七声炮天天出鞘，天天人头踏碎凌霄， 自杀之意，我笃定这次绝不犹豫困境， 这条路并无终难捷径， 我只信我从不信你， 新的时代早已降临，是你不敢承认， 一眨眼变荒神，结果愣是不杀一人， 爸爸抓紧时间排队，做我刀下亡魂， 谁投降谁默认，非凡人是他命与神， 且由我 帮人解问肮脏规则，兵不血刃，我也本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直到英雄不问出身，我 自信莫问前程， 听我一句破阵， 我一曲破阵， 黄沙似野仙雪舞，破阵一逐鹿， 我心之芦苇无路，且任你埋伏， 赤脚进了洞穴，夜幕将日光偷窃，赤身踩满血，让脸颊热度退却， 就当是错觉，忍不住雀跃， 只随意挽着蝴蝶在夏天撒野， Melting for you， Melting for you， I guess I'm gonna melt for you， 是偏见拨弄心弦，牵连拨动悄然触电，眷恋在飞夜点燃浮现，有日渐燎原， 心跳的鼓点，我整夜不眠， 又将你名字默念一遍， 直到想念 溢满房间， 在凌晨两点， Please so fantasy， 这你需要 指着偏旋的鲁莽，反抗着放弃抵抗，灵魂的空荡吻合了一颗月亮。 或许是直觉，不需要注解， 找一个炙热季节告诉全世界 Melting for you Melting for you I guess I'm gonna melt for you。 是偏见拨弄心弦，牵连拨动悄然触电，眷恋在飞叶点燃浮现，有日间燎原 最心跳的鼓点，我整夜不眠， 又将你名字 默念一遍，炽热想念 溢满房间， 在凌晨两点。 大家好，我先测试一下话筒，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晚上好。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声音清晰，看到大家都很激动，现在弹幕刷得特别特别的快。好 Hello， 这里是 M722 八周年庆广播剧营业悖论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到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优五月山，同样也是我们营业悖论广播剧的配音导演，大家好，欢迎你们的到来。刚刚其实在开播之前，在开麦之前，我们就悄悄地看了一眼人数，然后被人数惊到了。大家都说我们一会儿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猴叫什么的，不知道你们期待吗？好，那我也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一共会有四轮福利发放的时刻，分别是在7:30、8点、8:30还有9点，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准备的礼物除了 M722 八周年广播剧营业悖论拍立得无量，还有广播剧营业悖论第三季六人签名版海报和卡团演唱会门票无量，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有很多的福利送出。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广播剧营业悖论的欢乐时间吧。好，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台上有点干啊，所以我来请两位嘉宾，让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是， 好，大家好，我是光和积木的配音演员马正阳，在广播剧《营业悖论》中为裴听颂配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无限，在广播剧《营业悖论》中为方杰夏配音。真的要吼叫吗？ 哦，对对，我这里的台词上有提示啊，说家人们可以有一些欢乐的欢呼，或者是掌声，或者是寒暄，烘托一下咱们剧组常有的快乐氛围。预备，走。 好， 两岸猿声啼不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业悖论的直播现场。嗯，那距离我们第一季的完结其实 不光是第一季，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完结，其实也过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 那今天我就要临时来抽查一下啊，还记得我们的完结是哪一天吗？ 这是要怎么算？ 对，我问一下，就是是我们正剧的最后一集算完结，还是我们其他的小剧场什么的放完算完结？ 都可以， 都可以、 啊。你要是两个时间都记得的话， 正剧是劳动节， 给自己留的难度是多少？ 正剧是劳动节。 哦，那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嗯， 那我感觉正剧之后好长时间才那个，才正式完结，就是包括小剧场什么的。 对，因为我们的物料实在是太多了。 对，我当天还特别动情的写了一个小作文。 嗯，所以具体的日期大家记得吗？ 哦，我翻一下我的微博。 嗯，你看大家已经在公屏上刷出来了。 有人知道吗？ 正剧是5月1号，没错。 哦呼， 看来都是我们的 好棒 老粉丝了。那有人记得番外是什么时候完结的吗？ 番外我还真不记得。 我手机呢？我看不着我的小作文 了。哦，已经有刷出来的了，是5月29日。 哦，5月29。 大家真的记得都还很清楚。 好棒，好棒，好棒。 嗯， 大家真棒。 哎，一晃确实也完结了有 一个多月了。 一个，哎呀，恍如昨日啊。 嗯 嗯，那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完结的那天，咱们仨在一块儿。对，在这里要说一下，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啊，本来差一点我们仨就今天要连线直播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排除了万难，我们三个现在坐在一起，所以难得的现场，一会儿我们会有只有在现场才能完成的大整活哦。刚说回到， 没人告诉我这个呀，有整活吗？ 有点害怕这个剧组的传统， 这是我挖的坑。真的好害怕呀，你过生日什么的。太吓人了。 对，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是说完结的那天你们俩各自是什么心情，可以说说。 其实怎么说呢，放剧的时候是一码事儿，我真正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录完的时候，是杀青的时候 啊。对， 我觉得印象会非常深，就是啊，心情很复杂很复杂，然后觉得很舍不得吧。 是，就一直陪伴我们的一个东西就我们要跟他说再见了。 对，毕竟连续录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而且最后那批录制我印象好像我们的工作量还挺大。 对， 那一天就是要录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那天干活特别的卖力，特别的拼命。干完活之后还收到了给剧组给我们送的 花儿 啊， 花儿， 对， 还有蛋糕， 是， 但是蛋糕就在棚外面摆着，却不敢吃。 我们得干活， 吃完了就粘了。 对， 一说话吧唧吧唧的， 非常认真的干活。 对，后来我看到是马老师把那束花拿回去之后，还做了干花。 嗯， 是吧？ 对， 嗯，对， 他做回去之后。有些还行，有几个就是做回去之后变色了，它那个白花原本是白的和黑的嘛，然后做回去之后白的那部分就变成渐渐的变成黄的了，可能是我没操作好，有点可惜，但是真的是很想把它就是做干花插在花瓶里怎么样都好。 对，干花不好做，我本来想做干花来着，后来就是查了一下感觉好难做，我就把它摆在床头，然后有时候那个摆弄摆弄，然后剪剪那个根什么的，然后香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也没办法，确实也该说再见了。好伤感，好伤感。 为什么一开始就说的这么伤感了？不过我有印象，那一批录音的时候，有一天在棚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哎，这是我们从第一次开始录《营业悖论》，正好1周年。”其实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感慨，觉得哇，一年过去了，而且我们真的很勤奋，我们这个剧组三季都没有歇过 啊， 三季连着录， 档期基本上是连着的。 对， 就是大家第一季完结的时候觉得啊完结了，好哎，然后本以为能休息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星期，然后说我们来 录 下一 季， 对， 哪里不太对劲， 正餐中间夹着小零食，小零食接下来马上就是正餐。 对，但是听起来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剧在连续不断的追，听起来还是 体验是连续的。 对， 是相信大家听得很快乐。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现在马上要说出一个广播剧《营业悖论》里的剧情，你们俩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3、2、1，开始。 我想到拍写真。 我想到这个是，居然是小剧场里的剧情，就是那个大家全员女装，能说吗？这个 可以 能说， 可以， 就这个实在是太入脑了，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也就这个能入你的脑是吧？ 大家也可以说说大家各自第一瞬间想到的喜欢的一个剧情。我看到好多人在刷女团舞 哦， 看来大家都是对那个比较感兴趣。 对，大家我们脑子构造是一样的，我们共用一个大脑。 好，可以。 哎，那也可以说说为什么会一下联想到这个片段，有哪些令你们印象深刻的？对，为什么他让你一下就想到？ 嗯，因为一是觉得我当时觉得那个春日秋雪的那个比喻特别好，然后当时我也是在刚开始录嘛，然后要想找这个状态，想要找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录到那儿，我突然就是脑内就是绽放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画面，然后那会儿觉得就是灵感迸发，然后就好像 get 到了这个东西的一个基调，就是这个文的一个基调，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就越录越顺了嘛，然后当时这场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尤其是那段西班牙那段西班牙也快把我学的脑子快烧断 了，太难了。 那段西班牙语我们当时录到那的时候说要不然先用英语顶一顶，然后我们就先录了一个英语的版本，我记得， 对对对， 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马老师说我愿意为之再努力一段时间，再给我一些时间，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每逢几天就问候一遍说怎么样了怎么样， 对对对，我说你们再等等再等等我加油， 感觉考六级都没有这么认真几次， 而且讲道理当我们每次问都无果的时候，我真的以为那只是一种敷衍的手段，就是我不想努力了，但是我敷衍敷衍，但是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成品还是很惊艳的。学的过程中 很痛苦，研究过程很痛苦，又去找了各种网站，就是各种人读的就是西班牙语的东西，然后去问。 那你现在还有印象吗？还能读出那么一两个？ 我就记得是有一段什么什么 Lo que la primavera hace contigo， 就是那些， 哦，感觉来了， 值得掌声， 值得掌声。 我这句我是印象特别深的。 所以它是什么意思来着？ 好，你问的这个把我问住了， 增加了难度。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除了这些剧情，我刚刚看到大家还在刷，比如说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有鬼屋。 鬼屋，对，是， 鬼屋这个一整集基本上笑肌就没有从脸上下来过。而且鬼屋那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让我知道了一堆大哲学家的名字，增加了知识。对对对， 简直是 rap。 什么？除了伊壁鸠鲁，还有谁来着？ 什 么克莫特里？ 康德有吗？ 把我也绕晕了，那个名字特别难记。 对不起，俺没学过，俺没上过学，俺没读过书。 还有大家还有什么名场面？对对对，还有演唱会。演唱会其实那一集是粉丝的那个欢呼声起来的地方 啊。对对对 对，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鸡皮疙瘩也起来了一下。 群杂录的真好， 而且我有印象，我们好几次在录群杂的时候都是把房间的灯关了，然后让他们掏出的自己的手机， 哇， 点开那个 闪光灯。 对，然后闪光灯就是闪光灯常亮，然后在棚里挥，好，大家找一下这样的感觉啊， 好棒啊，沉浸式录音。 然后分组排练，每个人就在一边摇一边说黑听颂，等一下，真的还挺有感觉的。然后大家就是真的有那种追星的感觉，追的还挺快乐的。 虽然我们追的是一个屏幕。 包括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名场面，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了一下。那第一年的时间我们也一整季都完结了，我们大家其实真的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从不太熟悉到特别特别熟悉。对，以前我跟线线还算是稍微熟一点，跟马老师还没有那么的熟悉。对， 我那会儿整个剧组我就跟互联网熟悉。其他人接触都很少，然后就 对，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录六人团的时候，其他四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都特别拘谨，然后尤其是小邓特别拘谨，在那儿就是有一种哎呀见到了 旁边 的 大大，我也紧张 、 之前的时候我跟明月还有线线我们是上过节目， 是， 然后但是我从来没有一起录过音，然后我就大家什么录是我什么的我就 完全 对，包括你们俩第一次录音的时候， 是 谢谢那时候心里还有点没底， 我现在太没底了， 就感觉旁边是马老师，感觉那天张嘴说话都是抖的。 开玩笑，我跟马老师，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上过节目嘛，当时的时候马老师表现有多好，我是最清楚的。然后就是录音的时候就纯粹化成了那种紧张，我怎么办，我这句能不能搭上他。 我也紧张。 然后马老师那段时间好像因为挺累的，那好几个戏，然后比较沉默，当天搞得我们就全员紧张， 我瑟瑟发抖。 谁能想到 其实也不算累，就是我或多或少也社恐，然后来了这个场面，然后大家 人还很多， 对，然后我也不是很熟悉大家，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还剧本围读了一下，还来了好多工作人员，大家特别重视，搞得那个气氛特别凝重。 我也紧张，我这个角色好难，我也紧张。 对，然后搞得我也很紧张，然后但是我还要认真的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角色，然后讲了以后大家都看似很幸福，但是实际上一片沉默的点了点头。谁能想到一年之后的我们现在就是一见面打招呼都是 都是吼叫，就完全不记得从哪个节点开始大家就放飞自我了。 是 大概是从某一个过生日。 对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也不是，我觉得是录着录着感觉就来了，因为台词里面互相搭着搭着，其实那感觉自然就来了。 对， 而且毕竟是一个团，它里面挺妙的是第一集刚出现的时候机场那场戏，你们俩互相之间就是一个剑拔弩张互相对立的那么一个态度。然后那个时候你们俩也互相之间有点社恐，都不敢靠近。 我也社恐。 我记得还有人问我说他们俩要一直麦吗，我说不用，他们此刻不需要。到后来越来越熟了以后，录的戏也越来越近，然后做的也越来越近，是吧， 就 关系越来越好。 懂了，原来是这样。 原来如此，都是设计过的。 那这个从不熟悉到熟悉，一路合作下来，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呢？ 感受啊， 现在回顾一年的经历，再比如说评价一下对方。 就我觉得不熟的时候感受深， 嗯， 不熟的时候感受当然深，因为想法多，就是觉得哎呀这怎么搭那个怎么搭，那会儿就是会觉得更紧张，更想怎么处理。真正熟悉了之后，两个人在麦前面就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了， 就比较自然。 对， 嗯， 拿了剧本之后就很放松，直接就进入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互相搭着录了，就跟两个朋友聊天一样。对，就熟悉很多了。一开始的时候，但是真的是， 蛮尴尬的，我觉得。 对，有一点那个感觉， 就是我那个时候心理活动还比较多，我在想，马老师上一句这么好，我怎么搭呢？就感觉怎么搭都搭不上，然后就心里也着急，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弄。 然后我这录了没多久就录歌了，你唱歌又好，然后我在边， 这个、 我哎呀，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我的角色还有 rap， 然后我就总觉得我行吗？那会儿我还处于一种我行吗的那个状态里面。 后来就越来越奔放了。 对。 对，第一次录 rap 的时候还确实不太自信， 我现在也不是很自信。 现在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忙一些。 我觉得主要这个东西该由大家来评价，马老师行不行打在公屏上，谢谢。 他们说你们 可以，我要看到全屏的行， 你们都是最棒的。 谢谢大家， 行，很行。真的，包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你们六个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坐在一起，应该是第一季的 FT。对，在那之前，只是经历过四人分贝的轰炸，还没有经历那六人分贝的轰炸，简直了！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所以每次都算是保护你们俩，让你们俩单独。 第一次录 FT 的时候，我想啊，这四个人这么吵吗？印象特别深， 各位， 因为我们两个一是有点。可能就是有点紧张，二是加上我又比较社恐，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没有那么闹的。 其实我们俩的角色也是属于那种不会特别话多的。 对， 一个是太帅了所以话少，一个是本来就话少， 一个是不跟别人玩，只跟放学下玩。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非常有态度。 是，但他们四个就很融洽。我感觉第一次 FT 就是他们四个把我们俩给带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这个不回头的路。 哎，还挺押韵。 是 啼不住不回头的路。耶、yeah, 果然是拥有特殊技能的呢。 Yeah, 咱们这个剧除了要配音之外还要唱歌。 对， 你们俩这个 一首首 经历过来，也说一说有什么感受。其实是每一首都比上一首要更加的有不同的感觉。 对 对 对对对对，每首歌的感觉都不一样。 嗯， 对，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业界对我们配音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是的， 不只要会唱歌，还要会 rap， 好卷。 是的， 对，还会唱戏。 刚刚其实预热的时候放，包括放《新诺贝论》啊什么的，我们都自己在感慨，哎呀，真好听呀，真的很好听，把好听刷起来。 我们音乐的质量真的就是真的很不错，真的很厉害。 嗯，每一首都好听，嗯， 对对对， 每一首都好听。嗯，从最早的初代战歌， 初代战歌， 嗯 嗯 ，Clido 啊， 嗯，每首都很洗脑， 嗯， 对，窝窝头， 窝窝头。 窝窝头，后来很长时间我们有一个小群，然后一直在里面刷、嗯、刷屏的表情包都是窝窝头，还有什么来着，那个听 We gonna 啊，对 We gonna， 对 就类似于这样，到后来就洗成了听我一句， 对， 或者是出场就一个字，破 破，对破， 对，嗯， 自动接歌， 自动接歌，无情 的，真好。 对，大家还刷到了有切诺鹅，我们诞生了好多梗啊。 对对对， 嗯。那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一年之内《营业悖论》广播剧带给你的回忆会是什么呢？两个词，嗯、 两个词， 嗯， 脑子。 我也投一闹腾一票。 你这两个词不能重复啊，一人说两个， 一人说两个。 嗯， 哇，那四个词。 那我再说一个感动。 哦，说的真好，感动。 嗯， 闹腾感动。 嗯，闹腾感动。 我觉得是 又闹腾又感动，天哪，这是什么样的记忆？ 我觉得一个词是友情吧，因为我们六个就是录完这部广播剧之后，我们六个之间好像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嗯， 越来越和谐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进步或者成长都行。 嗯，嗯，成长。 对，我感觉大家都、 嗯、 是的，是的， 就是都在那个不同的路上努力的往前走着。 嗯， 特别好。 刚刚说这个闹腾感动，就特别让我想起就那种，仿佛是假日夏令营那种感觉，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一个旅行团一样的感觉，就走了一段路。 男生宿舍， 然后大家也不止男生嘛，就包括整个剧组，大家都是之前一开始完全不熟悉， 对对对， 到后面所有人都非常的咋呼， 嗯、 非常的热闹，一块去完成这个东西。 对，而且我们还挺有团魂的， 嗯，是一个大家庭。 以前项目感觉干完了就是完结了，大家都会庆祝一下，然后就结束了， 对对对， 会是好朋友。但是怎么说，觉得营业给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可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团， 对 对， 嗯， 对， 就是它是一个团体，然后就有一个那种团体或者是家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整体下来录完了之后，大家都没事还会在群里聊天，就跟家人一样， 对对对， 没事发个货， 逗一逗表情包， 一块儿去完成一部作品，然后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个感觉特别好。 对，包括那天我记得谁在群里发了一个他在逛超市的截图，上面、写了三个字是 HZY， 本来是一个什么的缩写、 嗯 哦、 然后带着我们所有人都默契的打出了我火哥什么的， 是 的，这样的瞬间还是挺令人感动的。 对对对， 哎呀， 入脑入脑， 让我有一点飙泪。对，所以刚刚总结的词是闹腾但是感动，代表着我们的友情与我们的成长。 是， 嗯，相信这个真的是在我们人生中是一段重要的记忆。 对、 嗯、 没错。 好，我们不说这么煽情的事情了，我们来一点我们来一点快乐的快乐的事情。 OK， 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吧。 这么快吗？ 耶、yeah、 是的是的。 好，我们今天准备的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看口型猜词。 看口型口 嗯哼，这个就是只有在现场面对面才能完成的游戏。 是的， 这个游戏大家应该不太陌生，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规则。其实在我们第一季还有第一季的 FT 里面我们都出现过这个游戏。规则呢依然是我们准备了降噪耳机， 嗯， 其中一个人戴上降噪耳机，在有音乐强烈干扰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另一个人的口型来猜这个词、 嗯、 我们游戏一共是两轮，每一轮有15个词，但是限时是三分钟、 嗯、 一轮结束后呢两个人交换身份，最终两轮猜对数量更多的人获胜。那你们俩先决定一下谁先来，然后我们准备一下关键词。 关键词我们谁先来猜还是谁先来表演？ 嗯，谁？你们俩商量。 那 谁要先来做猜的那个人？ 要不我先猜还是？ 可以，你先猜。你先猜，没问题。 我先猜，我试试，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你这个有声吗？ 你戴上可能就有声了。 Okay。 对。 而且我们的那个 BGM 真的特别吵。 嗯， 据工作人员说，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等，稍微小点声，我要害怕。 从小变大，从小变大，别炸他耳朵。 就是我们的卡团特别噪音放送的那一期的小花絮，大家还记得那一期吗？ 他是不是已经听见了？ 特别吵。 他是不是已经 能听到一点声音？ 嗯，还没有放。 花絮就是那个是啥？是哪一个？ 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是卡团特别噪音放， 什么东西？ 好， 就是别的剧组发的都是什么， 白噪音、 白噪音、 噪音， 我们是 纯 噪 音。 的那一期， 我能后悔吗？我这个 我 保证他 听 力受阻， 保证他听不见，只能看口型。 没事，我很小声。 让我们调一个适中的。那现在是，我要把词给。 我 马老师看 对，然后 马老师说 口型， 我好紧张，天啊，我感觉我 耳朵要 受罪。好，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准备， 好大声， 准备开始计时，开始，第一个词， 你这怎么猜啊？ 哎呀 好， 我听到 花水 嘴虎 豪。 好 花， 你可以 挖 好花， 好挖 好花， 好挖 水 水屋好 对对 好豪华水什么什么豪华水屋， 对对对、啊、 对了， 这怎么猜到了？ 什么是豪华水屋啊？ 这怎么猜到的？ 下一个词， 豪华水屋是什么？ 快快抓紧时间，三分钟， 你在说啥？ 三分 钟，两个字啊！ 不，两个字， 什么？ 那个六个字 ， 对。 你可以出声。 哎 呀 妈 的！ 哎呀咪！ 你可以出声给大家说。 是梦境的谜语。 什么东西？ 是。 梦 梦 梦 梦 梦啊！ 静 息 静 又 静梦静梦。 你说的是中文吗？是中文啊！ 是梦境的谜语， 是梦。 是梦境的谜， 他们在比划手势。 语 谜语，意 是 梦。等等等，我有东西了， 哎，对对，就那个，你快加 什么？ 对， 什么？ 对， 是梦什么谜底？ 对，快了， 是梦境的谜底。 语。 你再完整说、 是梦境的谜语啊！对，我记错了。 好，下个词抓紧。 太不容易了， 这都行吗？ 这次怎么念？ 忒。 好，念忒。这 特也可以。 你这个耳机有一个地方没声了，有一个耳朵没声了。 好，那这题跳过吗？ 没关系。 啊，哎，好了，好 ，OK， 好了。 嗯。 特修斯之。船， 对，几个字？五个字。胜有一 只 船， 胜 有一只船，什么东西啊？ 特修 斯。 是 啊，等一下，这个是抽象，这是什么呀？真的是中文吗？这个 时间到了、 啊、 但是好好笑，我想再玩一会儿，怎么办？ 等一下，我们真的说的是中文吗？ 什么有一只人？ 我们 自有一只， 我们挨个把下个词再说说，我们有好多词呢。嗯， 还要接着说吗？ 嗯， 哎，等会儿， 他又会不会耍我的？ 嗯， 继续啊。 我们就挨个说说。 两个字。 嗯。 耶、 yeah.。 耶、 yeah, ， 有 哎， 可以哦， 好，可以， 这个好快， 嗯， 英梦美 露， 我 心动， 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 稳。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心 一 动 日 美 美 润， 什么美元？什么？什么一打美元，一张美元，一什么美元，多少钱啊？ 心动被 录，哎， 我不行 了，我放弃了。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 到了，但是我单纯就是想看谢爷学一学，好好笑。 最后一个什么词啊？ 心动被录。 啊， 这个好难猜吗？ 美元是什么东西？ 好多词啊！ 还有刚刚那个友谊之源也挺厉害的。 我出汗了，我就出汗了。 好好好，那我们 是很难 互换一下。 笑的也出汗了。 互换一下。 这声有点大，你小心点，说话小心点。 你先，慢慢的 戴耳机。 家人们笑不活。 等会儿，你先放，我再塞进去。 太难了。 我不行，我这个我又要工伤了。 声音调大。OK。 嗯。好，准备好了吗？ 你可以对着他说。 OK。 你可以说出来，反正他听不太见。 这也太吵了吧！ 这词怎么猜啊？ 好，计时开始了吗？好，开始。第一个词。XO 四个字，对。 你小声点说，不然我能听见。 OK。四个字。X。哎，对，第二个是。 哦， 哎，对，第一个、第二个就对了， 啊， 然后第一个、第二个都对了，然后那个三四个字是炒饭， 朝外， 饭， 炒饭， 哎，对 ，XO 炒饭， 绝了，对了，XO 炒饭是这个，哇， 你可以稍微小声一点。 好，对不起。这是六个字。 这个不好猜。 暑热， 暑热烧毁月亮。 啊 啊！ 天哪， 这么厉害吗？ 是吗？ 哇， 这么厉害吗？ 是吗？ 六个字 是吗？ 好强！对，是这个字。 下个词。 好，下一个，四个字，四个字。 哎， 四个字是啊，谁是卧底？ 哦，谁是卧底？ 可以。 哎呀，为什么我？为什么我 啥啥 不到？ 啥？哦，我离近点。 好。 对了。 下个字， 俩字。 破阵， 对 你这个口型太大了，我这个题比他的简单。 对，为什么我是什么？ 我是比他的简单。 那你要用你的词去考考他。 下一个三个字。 啊！ 来多， 你这 打 卡 来 啥？等， 三个字，再来一遍。 等，一个耳朵没声了。 哎， 调一下。 不要另外一句，好。 啊，又好。 三个字啊。 嗯。 怎么还有一个没声？啥叫 没声？ 等会儿，马上。 稍等一下。 你放一下。 游戏没事，我们先， 另外我是不是已经 赢了？暂停一下，对，但是你 已经 赢了， 彻底赢了， 三分钟时间应该也到了， 彻底赢了， 怎么样？ 我 被打败了， 我觉得我这可能还是 什么感想？ 是不是没带脑子？ 有声了， 又有声了， 继续吗？ 可以再挑战一下。 OK， 来， 三个字， 刚才那个， 来， 卡， 啊， 来。 来多， 对， 真的很强， 好强， 嗯， 然后还是三个字， 嗯， 你试试行， 多米， 啊，多米诺，你这个我这词是送的， 好强， 然后这个是五个字， 五个字， 这个是靠靠 靠 一 一 歇 耶 歇 耶 歇 爹， 不是靠一歇瞎编 爹爹爹 啊，靠一歇 靠一歇瞎编。 哇、 哦这个，这个还行，这个还行。 让我哎，我来找一个男的。 我这哇，这个这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 所以不容易被猜出来。 九个字， 嗯嗯 嗯 那个尝一口， 尝 一 口， 对对对，先放这儿，尝一口你手里的奶茶。 啥？ 等会儿。三个字六个字啊，尝一口 啊，好像歌词吧，可能歌词吧， 对对对对，是歌词， 尝，完了我忘了 啊， 我忘了， 再来一遍，尝， 等会儿， 没声了， 反正差不多吧，没事，就是我反正我知道的是那个歌词，我记不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三个字， 是我的还是我的那趴？ 啊，我们再来一遍，尝一口， 尝一口， 啊，你手里的， 你走你的，完了，我真的忘了， 对，手里，手里， 你走你的， 你手里的， 尝一口，你走你的， 你手里的， 对，奶茶， 你手里的奶茶。 绝了！ 答对了，尝一口你手里的奶茶。 好强！ 这是我的歌吗？不是我的。 能不能再陪我走回家？ 哎， 尝一口你手里的奶茶。 这不是我的。 其实线线的这个词后几个并不是特别难 啊，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猜不出来。 前几个我卡住了。 我觉得他还是。 还是太， 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还来吗？我再试一下， 对， 我要证明我自己， 因为线线还剩很多词， 耳机，谢谢， 可以让他就是试试这几个不难的词，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游戏黑洞。 我可能就是游戏黑洞吧，游戏中子星。 嗯， 哎呦我去，声可真大。 这个 好， 呀。 呀 笑呀 笑 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 呀 笑驾校 就是猜不出来 瞎 瞧 不驾校吗 差不多一个意思 瞎咬 过了 牙膏 过了 两个字两个字对吧、 啊、 等一下怎么还有小舌还有小舌音英语吗 打 打喂 你可以说出来点给大家听 糖 打打打喂 是糖水是但是 为什么中文会有咬舌音啊 我不是咬舌 throw it 不是 哎，刘明月好吵啊！刘明月， 过！ 我现在耳朵里全都是阿月老师在那边吵。四个字，游戏啊，游戏， 黑洞 ，真的好， 对 哇！我猜中我自己的属性，太好了，我好开心。 这个， 啊，我真出来了。三个字加五个字。 你说出来一点 我说着 哎呀呀哎呀呀 五口的 分山啊 是那个哎呀呀路口的分叉 好 悄悄提示 哎呀呀路口的分叉是吧 哎 哦得亏我熟我熟记了靠一些下边 对好这歌可火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火。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太快了，刚才你学的。 刚才那个不是句 子，四个字。 春日， 这都是怎么回事？ 春日 秋 流 血， 哇， 春日调血， 什么东西？哦，我脑子已经不转了。 春日调血， 春流血，春日调血，哎呀， 可以， 真不容易。哇，我刚刚灵光一现，天哪，我感觉我好，我感觉我好聪明，我智商占领了高地。 灵光一现，嗯， 是的。 哦。 好，可以摘耳机了。 好的，好的，这个游戏终于过去了。 太好笑了， 这个世界这么安静的吗？我刚刚、 那个实在是太吵了。 刚刚阿月老师跟那个 所以 跟江山在我耳朵里， 嗯，毋庸置疑，最后是我们的马老师成功胜出， 我输的心服口服。 这叫什么？游戏王者和游戏黑洞。 黑洞。 嗯，好，第一轮福利派送我们就交给我们的胜出者马老师来进行。 哦，好诶，好诶， 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喜闻乐见的抽奖环节啦。 抽奖，抽奖， 让我们以回复口令的形式来开启今天第一轮的福利派送。 好诶， 嗯，好，那马老师的口令是什么呢？ 我想想，我也要参与抽奖，我要点进我们的直播间里。 你这样，那我也 我要点进我们的直播间里，我看我们能抽到什么。 我先测试一下， 但是我这个有延迟，我估计没用，我先发了也没什么用。 你快先打出口令。 对， 下 那我是什么口令呢？ 我们 十个字以内啊， 怎么说怎么说， 十个字以内的口令，找一句。然后一会儿会倒数五个数，倒数五个数结束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在屏幕上画线，画线以上的。我们这次抽出六名小伙伴会获得拍立得无料一张，并且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的画面就是大家看到的画面和我们直播间是有延迟的，最后我们到底是谁中奖，以我们的工作人员截图为准，当场我就会把截图上面的名字报出来，以我报出来的名字为准。 好的， 嗯，想好了吗？口令是什么？ 想好了，我们的口令是下个一是谁。好，下个一是谁？ 大家准备好，下个一是谁？ 好吗？ 下个一是你吗？ 这不是我们的 群名字。 对，最早叫下一个是谁？ 对 对。 后来不知怎的就 好像给那谁过完生日之后就改了。 我刚刚突然有一个特别缺德的想法，就是刚刚不是公布了口令吗？下个一是谁？我刚刚突然想，如果我把耳机戴上，马老师说下个一是谁，我猜，然后我发出的这个怪声让大家来猜这个口令是什么东西。 那个，正好看到了就说一下吧。正好看到说一下，咱们以汉字为准吧，好吧？以汉字为准。 嗯，就是五个都是汉字。 对对对对对。 嗯， 以汉字为准啊。 五个都是汉字哦。 以汉字为准啊。 嗯。好，那开始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停。 好，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要是中了奖，暂时不要修改你的头像还有猫耳的 ID， 这样的话就领不了奖了。还有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中奖，念了你的名字之后主动私信我们的官方账号猫耳 Live 进行兑奖。最后这条不用说了，因为口令一定要打对才可以哦。嗯，好，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截图，一会儿我会截图告诉大家。我们会抽出六位， 刚脸都笑僵了。 嗯，正好趁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现在名单已经出来了，我来念一下。第一位是叫做宋书 Snow， 恭喜你。第二位是鹿子每天穷醒，鹿子每天穷醒。第三位叫做 Blue Liang， L I N G。下一位叫做 Super Tiger， S U P A 下杠 T I G E R。下一位叫做三言睡不下岗，再下一位叫做安静的，这念什么？韵音。 安静的。 草字头一个印。 这还真不知道。 草字头一个啥？ 印记的 印。 哇， 这 个还真没见过。 印章的印。恭喜你们，恭喜六位小伙伴。没有中奖的不要灰心啊，我们今天一共有四轮抽奖。 哇哦， 还真的是 Super Tiger。 嗯， 日语吗？ Super Tiger。 S U P A。 嗯， 哦， Super。 好，以上六位幸运的小伙伴，记得主动联系我们的猫耳 Live 官方账号领取你的奖品哦。嗯，那第一轮福利派送结束之后，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些非常喜闻乐见的名场面演戏环节。 哎哎哎 哎， 在开始之前呢，有请我们上一轮的落败者线线来进行一个选择、 还有惩罚吗、 对，因为我们会提供一共两个词、这两个词是我先不说是什么，但你要二选一。 好 现在我可以说是什么了、一个是月亮味的冷饮， 没吃过、月亮是 月亮味的冷饮、 一个是葡萄味的热饮， 葡萄味热， 葡萄味 热， 二选其一。 我选月亮味冷饮吧。 对，这两个词将决定你们两段名场面分别演绎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好，主要是葡萄味的热饮我没喝过，我感觉葡萄这种味道又甜又酸的，然后热的话会感觉太酸，太过于酸。我选月亮味冷饮，虽然我没吃过月亮。 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月亮味的冷饮所代表的内容是、交换角色普通话演绎。 所以另外一个是什么方言吗？ 另外一个是代表原角色方言演绎， 是吧？ 那完了，毁了，方学下东北话，那完了，全垮了。 来，加油，加油！我们交换角色。好哎。 那好，那我们的第一段就用我们的交换角色普通话演绎来完成。第一段。 我还不如整东北的呢。 我们准备的内容是，让我来看看。哇，好 长、我先瞅一眼啊，这段是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就那个什么哲学家的名？伊壁鸠鲁、德莫忒特、卢克莱修、斯宾诺莎、 霍布斯、 霍布斯、 拉美特里、 拉美特里、 费尔巴哈，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学习到了很多哲学家的名字，大家知道了，就是我们的鬼屋桥段。 霍布斯我知道。 好耶。 完了，出字了。 先交换角色。 我可以跟这个病号交换角色吗？他是个医生。 不可以。 哦，对，中间有病号，我帮你们搭病号。 哦， 什么医生？ 辛苦辛苦。 这种诡异的东西。 好啊。 好，准备一下，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哦。来，我给你们，做个开场。接下来有请马正阳无限为我们带来鬼屋探险。 真是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恐怖的地方？那些喜欢玩鬼屋的人都是变态吗？疯了吧他！ 你不是学哲学的吗？应该是无神论者吧？还怕鬼啊？ 谁告诉你哲学等于无神论？早期哲学还宗教不分家呢。再说了，无神论者就一定胆大呀？这都什么道？ 早期哲学还和宗教学不分家呢。没事，可以继续。 早期哲学还和宗教学不分家呢。再说了，无神论者就一定胆大呀？这都什么道理？ 你们也是病人吗？ 我的， 嘘，假的假的，你嗓子都还没好，别叫。 我又不是故意的。方学夏，你是变态吗？一点都不怕的。 我又看不到。 快点离开这儿吧。 工作人员辛苦了。 不辛苦。 你冲着墙鞠什么躬啊？人在你身后，走了。 先找找202吧。 你身后就是。 有人吗？ 哪有人，只有鬼。 这个世界上没有。 别立 flag。 玩偶在哪儿呢？ 应该就藏在那个写字台里。解放高能，解放高能，解放高能！ 你怎么还发起弹幕了？ 你们是来给我送文件的吗？ 我知道椅子要转过来。 不要随便骂人了。 拿去，你的文件。 陪您送，你接班了。 谢谢。我这儿还有个修理。 你既然收了文件，那我就把玩偶拿走了，拜拜。 要走了吗？再见。 还见？这个玩偶拿好。 怎么了？ 对面201的门开着，我进去找玩偶，速战速决。你就站在这儿，别动啊。 好。 好好好。是恶心的标本，谁的胳膊？ 里面没有鬼吗？ 可能有，但是只要我跑得够快，鬼也追不上我。 嗯，走吧，去下一个房间。 别搞我，别搞我，别搞我，不要搞我，太恐怖了，求求了，别吓我，别吓我。 导盲犬真的吓到了。小裴，你手抖得好厉害啊。 我没有，你抓紧我的手。 尸体啊！哇，好厉害！你刚刚那个音有 F 五了，这不是也能唱高音吗？ 这是中年吗？啊、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尸体大哥，玩偶拿走了，我们快走，快走！ 四个玩偶了，还差两个。 前面那个是太平间吧？还闪着绿光。强哥他们太变态了， 去看看吧。 行吧。啊！诈尸了！一比九鲁德摩克里头，罗格莱修斯宾诺莎霍布里霍布斯拉米特利菲尔巴萨特，救命！对不起， 没摔着吧？你在念叨什么？ 历史上伟大的无神论者，保佑保佑。让他们别搞我。 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一四得四。 你怎么动不动就被九角惩罚表？ 动不动？我还什么时候背过惩罚表？ 喝醉的时候，能背一晚上。 哦、是吗？ 玩偶在尸体旁边，我去拿。一比九路德摩克里特。 Holy shit！ 哪来的冷风？拿到了两个，快走！ 好累呀、啊，这个好累呀、啊，马老师。 马老师真的很开心， 好累呀、啊。 马老师让你 我在边上憋笑，憋得也很累。 体会我这么长台词的痛苦。 让我们回复一下这段那个人报人名， 来自第二季第二集的。 就还是就来着，伊比鸠鲁、 就 莫克利特、卢克莱修、斯宾诺莎、 霍布 斯、 拉美特里、 费尔巴哈、萨特。 马老师现在还可以做到这段台词一点都不打。 我不知道是吧？ 嗯， 伊比鸠鲁、德莫克利特、卢克莱修、斯宾诺莎、霍布斯、拉美特里、费尔巴哈、萨特。 嗯， 哎， 还行。 要是用那种咆哮的语气呢？ 能吗？就不要对着麦克风了。伊比鸠鲁、德莫克利特、卢克莱修、斯宾诺莎、霍布斯、拉美特里、费尔巴哈、萨特。 什么呀？ 就还行， 就是 当时练了好多遍， 当时确实也录了很多遍，特别难，特别难念，特别难念， 确实难念，确实难念。 大家觉得他们这段反串的表演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在说：“哇，马老师好骄傲。” 无限打的底子好， 不， 对，想要怎么听的就尽可能的去模仿一下。 但是我在听的过程中感觉，哎呀，先别穿了，就是。可以再硬气一些， 可以再硬气一些。对不起，接下来我就这么说话了。 他真是没有被鬼屋吓到过，这胆子大，没有那种体验。 然后刚刚说好的那个手动消音呢？ 我基本都只说了那个 发 这样的东西， 哆来咪发。对， 不是说要。 嗦 啦我的命， 对， 然后你一整段都是 拿个铃，一到说那个词的时候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行， 马娇娇重出江湖，他们说 什么？ 好，那下一段，下一段更精彩。 哇哦！ 下一段就是葡萄味的热饮。 嗯 哦， 嗯，也就是说还是本角色，但是是。方言， 我真的每次说方言我都特别尬，我不会说方言。 不是方言下东北话，那也太那什么了。 可以， 就整段垮掉，真的。 可以， 没事儿。 我看这时候主持人帮忙搭一下其他人，这其他人也 我老家来自广州，是 吧？我是广州人， 我是广州人，广州东北人。 其他人还 可以，广州东北是什么地方？有没有广州人说一下广州东北是什么地方？广州的东北部是什么城市？ 广州的东北部。广州，广东的东北部。 对对对，广东的 东北部。 广州的东北部是， 某个区 是 佛山是西 天河 广北梅州，有人说 梅州 增城什么什么都有，汕头、 哦、 粤东， 我要看一眼我的地理 考验地理的时刻。 你说潮汕，我是 潮 汕人， 潮 汕，我是潮汕东北的 潮青不在东北 从化区， 哇哦 哇哦 啊，潮州，我说对了，潮 潮州 、 嗯、 哇潮州， 哇哦，好，你们也是顺一下台词。 好啊， 嗯，我还行，我就给你们搭几句哦。嗯，这一段是什么呢？是裴听颂手滑点赞的桥段。嘿嘿， 我们是不是还得用就是角色本身的那种态度来？ 对， 好， 这个好难啊。 嗯， 裴听颂说河南话， 对， 一杀乱七八糟的。 就是方杰夏还用这种方式说 可以，你可以的，你们可以的，你们 都 是最棒的。 我没听说过呀。 行，用试试吧。 好，片段二正式开始。裴听颂手滑点赞。 嘿呦嘿，小裴，你吃瓜怎么不切号？你手滑点赞了，不知道啊？ 啥？ 我是霍哥。 啥？ 啥？ 哎呀，不是，绝夏，你把他当队友，他把你…… 啥乱七八糟的？你给我闭嘴，不然打断你的腿。 裴听颂咋点赞了呢？ 哇哦，托漂亮宝贝的福去看了姐姐新专的歌，福哥的微博和牛棚骨真的不要太适合我们的漂亮宝贝啊！谁说清凛言不能性感？嘴唇倔强的抿出一条线， 嘴唇倔强的抿出一条线，耳朵红的像人咬过似的，唇眼不看镜头，但是眼角抬起把你魂都勾走了。宽松白衬衫领口散开。 宽松的白衬衫领口散开，露出一小段锁骨，灯光一打，腰线全显出，胯骨一扭，心肝都颤。如果漂亮宝贝的日常美貌只是事，那被强迫被诱导的漂亮宝贝美貌只再翻十倍。谁不想看，谁不想看圣洁的美人染上柔玉的红呢？ 裴听颂， 哎呀，绝夏，不是，俺不小心嘞，我这， 你刷微博都看啥玩意儿啊？ 俺真的是不小心说话，啥？俺真的是不小心说话。我已经取消点赞了。 我没成想，裴听颂还想看我跳女孩子跳的舞啊。 绝夏， 你干啥？谁让你进来的？ 还生我气啊？ 你过来干啥？ 哎呀，俺来收拾行李，这些都是俺的衣服。 你把我床都给整乱了。 俺弄乱的多了。 你说啥？平行松， 俺真的知道错了，俺承认，俺是搜了一下，但是。他没想点赞来着，我行李箱坏了，衣服没地儿装。 可以和你的行李装一起吗？ 啊，当然了，是安娜箱子，俺全程当你的小跟班，中不中？ 真坏了呀！ 真嘞，你要不去检查一下，轮子掉了。 就去两天啊，带不了那么多衣服。 哎，俺是想让你帮俺挑，你说带哪件，俺就带哪件。 上身还有外套，这条裤子能跟外套搭。还有， 哎呀，方觉夏认真这个衣服的样子，就像是书里写的为丈夫准备行李的妻子。俺们的衣服会被贴在一起，放进行李箱。哎，你能叫俺一声老公吗？ 你有毛病啊！ 就叫一下。俺现在就想听， 看你真有毛病， 想出来。哎呀，叫一下，反正又不是没有叫过。 哎呀，一会儿依依进来了， 进来就进来，叫了才能走。 别搁这做梦， 叫一下嘛，俺就是现在很想听，求你了。 叫啥玩意儿？ 老公啊！ 哎， 你真是，别装傻，快叫。 哦，弟弟。 地点。 嗯， 哎呀，那也太会耍赖了，是觉得安娜你没办法是吧？好，你等着，你叫不叫？你叫不叫？ 叫什么？弟弟，你就是个弟弟， 总有你求着叫的时候。 我这河南话，这河南人听了都尴尬。我这好硬啊！ 笑不活了，笑不活变声了。 我从来没有看 过自带两个喜剧气场的那个那个 方言。 对， 半场我就只能这样主持了，竟然。 看你真有毛病。 像从没爱情。 我真出汗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有这么难， 第一次感觉到远哥的东北话放在这里竟然显得很正常， 是吧？这个来自农业省份的这个 东北 爱情故事， 而且中间有段台词说宽松白衬衫的领口散开，露出一小段锁骨。对对对，再来一遍。 宽松白衬衫的领口散开，露出一小段锁骨，灯光一打，腰线全现出来。 哎，让我有一种，就是一个狗在对着一个骨头露出一小段锁骨。这种诡异的画面， 为什么方言会有这样的下乘啊？ 哎呦，哎呀，你把我的炕给弄乱了。 把我炕给整乱了。 对，你把我的炕 给 整乱了。 这才上炕呢。田间地头的爱情。 嗯，尤其是中间那个，你就叫一声吧，你唱完老公。 老公。 太好笑了。 老公。 大家反复收听，反复回放啊。 我们 可以适度的截出来啊。 哎， 广东人。 至今你们上次的那段反串什么，像蒜盘，眼睛生病病了， 眼睛生病病了， 还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天啊！ 哎，笑不活 了， 太可怕了。 又是工伤现场。好，那怎么样？大家还满意他们的表现吗？趁着我们的欢乐的气氛啊，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了第二轮福利派送。好，上一轮还是上一轮的获胜者马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发福利吧。 哎，好好好 啊！不不不，上一轮是马老师发的福利，这一次就换成谢谢来给我们大家发福利吧。 哦，好的好的。 嗯，还是和上一轮一样，说出一个口令，然后倒数五个数，大家把口令打在公屏上。这回我们会选三名粉丝送出奖品， 对吧？我已经准备 好 了。 好的好的。那口令打什么呢？哎，刚刚你正好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我的眼睛生病病了。要不我们打这个吧，我的 眼睛 生 病 病 病， 八个字不算很多吧？ 不算，十个字以内。 那就好。那大家可以把我的眼睛生病病了打在公屏上，我看到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打安的眼睛生病病了。 我还是打普通话，我的眼睛生病病了。 好， 刚才 没有刷起来。我的眼睛生病病了。 Yeah, 哎呀，直播间瞬间就萌了起来。 叠词词，可爱爱， 可爱爱， 可以了吗？可以了吗？ 要跟大家悄悄透露一个，今天我的车到楼下的时候，我说有人接接我吗？然后马老师说工作人员已经下去接你了。 有点像这个， 没毛病啊。有人接接我吗？ 他说的可能是有人接接我吗？ 对，接接我， 理解错了。 不，我说的就是有人接接我吗？ 哦，那我回对了。 下去接你了。 叠词词， 我的眼睛生病病了。好，那也是这一轮的奖品是《营业悖论》第三季六人签名海报无料一张，加卡团一巡演唱会门票无料一张。 哇哦！ 哇，很想要， 好想要，好想要。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吗？ 好，可以开始。 准备，五、四、三。二一， 好， 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 那也是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中奖了，千万不要修改你的头像以及猫耳的 ID，还有就是听到名字之后，要主动私信我们的官方账号猫耳 Live 进行兑奖。 是的， 是的，我们会抽取三名，打在对三名小伙伴一会儿会 公布。我中了吗？ 还没有出结果。正好缓一缓刚才的。哎，我的嗓子都哑了。 我是真的笑极发痛。 而且憋笑很痛苦，你们知道吗？我在旁边已经趴在了桌子上。 而且我还很怕影响你， 我还要拉回来接着录。 就有的时候憋着笑说下一句话，就真的感觉好像声调在颤。 嗯，好，已经截图完成了，让我来看一下。安的烟镜生病病了，到底是谁啊？好，第一位小伙伴叫做 Psycho， 是下横杠 PSYCHO 下横杠。第二位小伙伴叫做舒和，等会儿啊，这个截图稍有点问题，稍等啊，让他们调整一下。应该是 大家稍安勿躁哈，稍安勿躁。咱们的今晚的直播，今晚直播的那个抽奖一共有四轮，我们刚刚进行过一轮，现在是在进行第二轮，然后 哎，又没抽中， 啊、没抽中啊？ 哦，没有没有，截图没有问题，是我看串了。好，第二位小伙伴的名字叫做猫像核桃，第三位小伙伴的名字叫做 FLIPPED19， 是这三位小伙伴，恭喜你们。 Flippy 的吗？ 对， 怎么念？总之就是这样了。 大家 恭喜恭喜 恭 喜 恭喜 以上三位小伙伴，记得在猫耳站内主动私信我们的猫耳 Live 官方账号领取你们的奖品哦。第二轮福利派送完成，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叫做回答粉丝提问。之前我们也有通过微博向大家征集很多问题，那现在也是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积极提问的朋友们，大家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感谢， 辛苦。 我们从其中呢挑选出了八个问题，现在呢已经做成了小纸签，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你们两个可以随意抽取然后来回答。 我刚才看它我就觉得不像吃的， 有没有什么月亮冷饮味的纸签？ 果然不是吃 的。一提到纸签抽签 我们就抽就行了是吗？ 对， 一人抽一个， 一人抽一张。 好， 哇哦， 然后我就念，然后我们就回答。 对，没有抽到奖的小伙伴，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两轮哦，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有，来。 好，第一个问题是马老师 距离小培用月亮是最高级别的褒奖形容绝下，那么现实生活中马老师会怎么形容无限老师呢？ 哎，不是， 无限老师绝对是用什么词来形容马老师最贴切？ 不， 我靠，这个最贴切的从上唱歌，最贴切， 最贴切。那什么跟你走？ 对， 而且月亮是最高级别的褒奖，这么优秀的形容，你们不能用那种特别。简单的形容， 对，这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 对， 这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要复杂一点，怎么复杂呢？ 无形当中给你们挖坑， 是吧？ 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马老师呢？ 对，要用高级的形容， 高级的形容，就是，哇，这个好难。就但是我感觉马老师在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就是一个。一说高级，一说高级，我开始端着一个红的高脚杯了，摇晃的红酒杯。但是马老师在我那个，在我的心里始终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和善，然后非常那个就是学识渊博。我会想到这个词，但是这个投射到投射到那个配音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反正真的实力雄厚，而且人也特别好。特别和善， 和善，知识渊博，实力雄厚， 对， 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是三个词了。 叠加在一起，为什么我想到了爱因斯坦？ 不是应该吐舌头？ 和善哪个和？ 等一下，一点 MC 方那个和吗？ 就是，总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是， 就在游戏里面至少也是个关底的 boss 那种。 像 太阳一样强大的存在， 是 你看看我这个高级 哦。 好， 那马老师呢？ 我觉得像 MM 巧克力吧。对，就是比较温和，感觉很温和，然后又甜甜的，然后整个人这个五彩斑斓，但是本质上他很逗，本质上是逗。 谢谢对，本质上是个逗，这个也是个谐音梗，很不错。 对，本质上是逗， 然后脸上写个 M， 什么？ 脸上还写个 M？ 啊， 这麦克风好，不是那个， 那不正是？ 对，行，可以，没问题。他说 你喜欢的， 是了，到底是哪个 M？ 给你代言的， 好， 挺好。我 快到碗里来， 回家高低整个 M 都吃吃， 高低整个 M 都吃吃， 五彩斑斓的豆比。 我们是， 总觉得跟我们平时的需求。有那么一些相似性。 我们是整不出，我是有点那个意思。我们是整不出智齿老师那么高级的形容，我就只能到这儿了。 月亮最高级的褒奖， 对， M 都是最甜的糖。 好，下一个问题， 我抽一个。 嗯， 哇，月亮味冷饮。 对 ，M 豆记得给我们结一下广告费啊。 返回来了。哇哦。想问问两位老师，整部剧配下来印象最深刻的、最浪漫的是哪个场景嘞？只能选一个的话。 哇哦！ 印象最深刻、最浪漫的是哪个场景？ 我来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先想着。 啊， 其实我印象中最浪漫的是双人蹦极。 哦， 嘿嘿，占掉了一个名额。 哇哦！ 对，当时我在录那段的时候就想，以后一定要体验一下双人蹦极。虽然我恐高，但是可能真的会那种浪漫的濒死体验，两个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天哪，我不行，我真的我好怕蹦极。 嗯， 我蹦那次极就真的就整个人到后来到后半程，在那上面悠来荡去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僵硬了，就始终是这个姿势僵硬住了。 嗯， 天 哪，哇，真的。 对，大家也纷纷在弹幕中刷出了自己喜欢的名场面，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吧，不要抄作业。 好吧， 先说出你们的印象最深刻最浪漫的场景。 其实我对我来说，我真的印象最深刻还是拍写真那段。 嗯 嗯， 我之所以是不是偷懒啊，我就是觉得这段两个人是充满了对对方的观察、 对 审视和幻想的。 嗯， 而且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脑中臆想出了另一个， 对，两个人都一直在想着那个场景，两个人然后去观察，去了解。 对， 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浪漫，同时又充满了幻想。 嗯， 你会在什么时候把另一个人形容成一幅画？就是你这个人，你真的很在意他，你心里有他，这个时候才会把他形容成春天、秋天什么的，什么洋桔梗什么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同时又能迸发出很多的灵感，称对方一个人成为自己的那种 muse 或者怎么样那种感觉。 对，虽然那个时候两个人还没有那么的到后来是真的长那个表明心机，但实际上 对。 就是那个时候心里 暧昧就是坠掉的、 哦、对， 哇、 哦、不一定说就是就是在我眼里来看，就是如果浪漫这个词非要说的话，就是这种诠释会更恰当一些。 嗯，谢谢呢。 哎，我想到就是稍微的有点那个，就是比较靠前，就是那段那个传糖纸那一段。 嗯， 我觉得那个游戏其实他们两个的那种感觉，那种坚冰的融化的第一个可以说是第一缕阳光吧，第一缕春日的阳光，然后让这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其实我们有时候看韩剧看一些电视剧什么的，就那种突如其来的，虽然感觉很土啊，虽然很跑土，突如其来女主绊了一下或者男主绊了一下，然后两个人抱在了一起就奔上了，我的天，这种现实生活中完全无法想象，但在这种在咱们这种那个当前的场景下就异常的合理。 等 会儿，这也算的吗？ 不算吧。 哦， 对不起， 行吧。火影忍者的话，这两个人也是后来相爱相杀，过了好久。有没有人磕到？有人磕到吗？ 什么？ 哪里不太对劲？人家是热血漫画味。 哎，好吧。 说回到我们这儿，哎，我说到传糖纸，其实我有印象，传糖纸那段的录音也很好笑。 嗯、 最开始因为那一段比较靠前，大家还没有那么熟，开始大家都很拘谨， 有点小尴尬的。 然后在一起录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对一支麦嘛，我们分了几组，大家都传得特别快，就是那种， 对对对， 很快就传过去了，导致整个过程。非常的仓促，就是感觉那个糖纸一直在天上呜呜呜呜呜呜呜结束了。 对对对， 后来，我就让谁折了一张纸， 嗯， 真的去叼着那个纸传了传，但是其实是就是纸搓一搓，然后拿着什么， 嗯、 好像我记得刘明月把那张纸给吃了，没有，反正就是场面变得很搞笑。 亲上了吗？ 没有。 有没有什么行业秘密？ 场面变得一度很搞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唯美的画面，都是那种 就是只粘在了嘴上，或者是呜呜呜乱飞掉在了地上。但是、 wow. 但是那个过程就一下玩了起来，然后大家就突然有了场面，而且还加入了好多，比如说、 嗯、 比如说因为远哥是个逗比，所以他在传糖纸给别人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就不给你、够不够够够这样的有意思的场面还挺逗的。 哇、 哦、这题外话突然想到的。 给吃了 让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嗯， 哦，该我抽了。 嗯， 那老师来吗？ 好， 好多字。 想问问马正阳老师和吴宪老师，如果两位有再次合作的机会，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以及二位老师分别有想挑战的角色类型吗？可以现场合唱一首《心动悖论》吗？ 这是几个问题？就算几个问题？三 个 问题。 这粉丝很嚣张。 嗯，一次录 一下提出了好几个。 对对对， 这不也是猫儿选出来的吗？ 哎，猫儿爸爸，怎么回事？怎么说？ 好，那怎么着？我们能说不唱吗？这还能说不唱吗？ 嗯，从哪开始唱？ 从哪开始？ 心动悖论。 先回答问题。如果两位有再次合作的机会，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吗？两位分别有想挑战角色类型吗？这一个问题其实。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再次合作的机会的话，那无论什么我都很乐意。 是吧？ 对，我稍微说土点，只要为了跟你在一起。 行了，不要再吐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过了，我过。 你小心被单独截出来，告诉你 出大事，出大事。 嗯，下一步就合作一个那个刘老根儿、 啊，刘老根儿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来自黑土地上的 这个故事，对，东北河南之恋， 可以，就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挺好，挺好， 哎，还挺好的， 嗯。 我看弹幕上有人说乡村悖论， 乡村悖论，乡村悖论。 我这一东北的和你这河南咋能在一起？ 今年收成不行啊！ 这俺老家能让 咋回事？你们河南这种植方式不对，俺们东北都那么种。 好， 土都不一样， 季节不一样啊。 行， 土都不一样。 哎， 那 戏剧冲突来了， 一样的土。 对，戏剧冲突就来了。 嗯，甚至有了剧本。行，大家都说特别行。 那怎么着啊？合唱怎么唱啊？ 从哪段开始？ 清唱啊！ 要给你们放伴奏吗？清唱吧。 还真有伴奏， 还真有伴奏啊！ 真给面儿。 伴奏其实有延迟， 而且太高了，太高了， 清唱 吧， 清唱吧， 清唱吧。 嗯。 歌词，我还真找到。 开搜，开搜，开搜。 嗯。 心动悖论歌词。 Fantasy。 噔噔。 别起太高啊！ 噔噔噔。 我起肯定高。 对。 Fantasy。爆炸麦， 我们最高的到 F5 了。 从哪儿开始呢？ 对，当时录 F5 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搜了一下 F5 的音高是有多高，参照了一个视频。 好，我说我可以的，我试试、 嗯 啊、就上去了。 对，嗷一嗓子就上去了。 我说搜 那 个心动悖论，搜成心动悖论、 嗯、 心动悖论是什么？ 过不去了。 心动悖论 Fantasy。 我搜到了， 我搜到了。 嗯，我们从哪开始？就直接把副歌唱唱。 好呀。 嗯。 那。 你们准备好就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 大家已经把歌词打在了屏幕上提醒你。 哇。等会儿副歌啊、哦，行，都可以。你来吧，你熟练。 嗨，这，那就抛砖引玉一下。Please so fantasy。 哎，等会儿，这是我的词 啊。那啊，是你的词儿。 哎， 那 就从头唱吧。 那从头吧，从头吧。 秋天的冬雪，来，预备开始。 春日秋尽了冬雪， 你介意把调放低一点？ 春日秋尽了冬雪，夜幕将日光偷窃，只身在满线，让脸颊热度退却。 就多少次我就忍不住去，这叫没有伴奏好尬。 追随万只蝴蝶在夏天撒野 ，melting for you，I guess I'm gonna melt for you。 诗篇间拨弄心弦，牵连拨动悄然触电，眷恋在飞叶点燃浮现，有日见燎原。 听心跳的鼓点，我整夜不眠，又将你名字默念一遍， 直到想念。 一晚房间在凌晨两点。 Please, oh fantasy, 沉溺须臾 fantasy, 分析预计 fantasy, 是梦境的谜语。 Please, no fantasy, 告白逃离 fantasy, 抛开道理 fantasy, 出手可及 oh close to me。 差不多， 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 和声好 棒，够了，够了， 我第一个和声我没找着调， 还是很好听。 哇哦， 嗯，大家都在刷，好 听，不愧是马老师，不愧是马老师， 不愧是仙姐，不愧是仙姐， 太大了，而且你们俩的音色合唱起来真的非常的搭。 哇哦， 嗯， 是啊，我们两个声音差别还蛮大的。 嗯， 对， 嗯， 对，最早我们在试音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想要。如果说其中一方是一个亮一点的音色，像毛老师这样，另一方就一定是一个稍微的暖一点的音色，这样冷暖搭配会，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嗯，最后搭出来竟然是像绝夏这种性格稍微冷一些的是一个暖一点的音色，然后像小培这样感觉很热烈的人是一个亮一点， 对对对 对，其实算是冷一点金属质感强一点的音色，还是挺有意思的。 哦、 嗯、 ，Metal Voice、 嗯、 是这种角度的。 嗯嗯，好，下一个问题是， 我已经抽好了，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哎，提问。哎，优导觉得工作时最闹心的是哪场戏？ 最闹心的 FT 是吗？ 当之无愧的 FT， 哇！ 但是每一次 FT 我都成功的逃脱了。 要不然六个人真的都在一块，真的好。好大声。 嗯，如果说戏哪一段最闹心的话，啊、其实都还好，真的都还好。 嗯哼， 嗯、因为本子本身底子很扎实，所以那个心理的支点是很强的。除了一开始、 嗯、 刚开始磨合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 后面真的是越录越顺、 嗯。对，能感觉到，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就也挺长时间也进不了状态，因为方觉夏这个人、 嗯、 他其实是比较偏常，是比较非常规的。 嗯， 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 你又要把这个角色录出味道，很难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当时优导也在，就是一遍又一遍在调我，然后在那种找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尽心尽力。 我最常说的话就是：线线，别那么。别那么美、 啊、 别那么娇、 哦、对不起 给多了咦有点恶心 我并不是故意的 对那个度很难把握 对对对 就是又要是 有点清冷然后又拒人千里之外那种感觉 对 就好把声线里面那种暖收起来 对但是同时又有一些地方他的行为是特别的主动很果敢的 对对对对 嗯还有一场戏让我觉得稍微有一些难度，就是最后他们在广场游行，然后两个人告白的时候。 啊、是是是是，嗯、啊、 嗯 嗯， 哇，就没结过婚。 对，所以有一点距离，然后刚开始录出来的颇有一些狗血。 嗯。 刚开始录出来的告白是那种， 对， 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不是？ 我愿意，有点琼瑶剧的感觉。对，那个分寸感也 过了 掌握，但是最后表现的还是很好。好，嗯，总之就是很省心，这个问题过了。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该我了。哎，怎么这么难拔？ 剩下的题难道都是难题吗？ 好，人生是一场关于营业的悖论。其实还蛮想知道三位老师在录完这个作品之后有没有对这句话产生过一些思考或者更深刻的理解。括弧我的问题好正经。 哇，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难度， 这挺哲学的。 嗯、 我觉得、 嗯、人生是一场关于营业的悖论。 嗯，人生是一场关于营业的悖论。哇，这话得品品啊。 嗯， 我之前 怎么说呢，之前一直在想这句话，就是之前一直不知道咱们这个文的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一直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渐渐的，包括说结合自己的一些感悟， 嗯， 然后包括最后那个古怪商店出来之后的那个感觉，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想展示什么给别人看， 嗯， 你自己又是哪些真正的自己。就是人经常在这个过程中说，包括说我们在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世界展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一直会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是， 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想展示出哪一面出来， 嗯， 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你。我之前也去想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很多时候也会去想，我说啊，我到底是个啥样的人，我到底想展示什么，以前的我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 嗯， 很多时候就容易，尤其是在深夜里，就是容易钻到一些牛角尖里面， 嗯， 就是钻到这种牛角尖里面。现在好很多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与其说是悖论，就真的就是真的会在每个夜晚辗转反侧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对， 嗯， 尤其是做艺人嘛，尤其是做艺人，你经常会去想，到底要展现给大家的是哪一面，哪些是你觉得好的东西，哪些是你觉得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东西。 嗯， 就是经常会有这些思考，然后看到剧里面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哦，这两个人好不容易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能感觉到，能感觉到。 对， 马老师应该是一个自主性比较强的人，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思考很多。 嗯， 我可能就是比较偏向那种，就是别人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别人对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会就很努力的想要去靠近别人的期望。然后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就容易也容易陷进去一个误区，就是别人要求我变成什么样，那样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他们满意的我吗？ 嗯 嗯。 然后很多时候我就会有点就是过于的想要在别人面前营业出一个他想要的样子。 嗯， 然后反倒到后来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 迷失了自己。 对，迷失了自己。 嗯， 后来就慢慢也就感觉到了，其实这个东西你又不是在向任何人营业，你这一辈子你是要活出自己的感觉的。只要你无愧于心，无愧于任何人， 对， 那个就是不做那些坏人，不做那些坏事，然后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剔除掉，其实你自己可以比较自得的，比较怎么说，比较潇洒的活出自己的人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想到的。 对，其实因为我们行业现在越来越瞩目，越来越受到考验了。 嗯， 然后其实随之而来的，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东西，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多的。 嗯， 但是我觉得，配音，包括当配音演员，包括做幕后、做导演，都是一个在考验我们修心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嗯，到最后，其实我们的人格是提升了的，就是你会去面对质疑，你也会不断的怀疑自己。所有的人几乎都度过过这一关，就是我不断的否定自己，然后把自己贬低到谷底，但是从那个地方拾起自己唯一的那一点小小的自尊和灵魂，然后从头再站起来，并且站在那儿一直倔强的告诉大家，我就在这儿，你们质疑我也好，或者你们肯定我也好，我的最初的原点就是那个东西，我就是那个人。 对对对 对，就是 哭了。 这个感谢这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因为我身边确实包括看着线线录营业的时候，一开始非常自我怀疑，就是他一开始不相信自己能够录得好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就不断的鼓励他。其实中间我还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孤立他。 什么？ 没有，是没有真鼓励了。 对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因为他的人格属于那种习惯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对， 从而去照顾别人的想法，所以他会容易有那种 是个很温和的人。 对，我要照顾你的想法产生的那种杂念，所以那天我基本上都是冷着脸，我说你不要跟别人说话，你就坐这儿，你好好想想你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录。因为我遭到了我的孤立。但是后面他就一下找到了那种有点像绝夏一样被大家 鞭策了。 对对，还是扛住了压力，然后站起来，包括到现在，我觉得能够呈现这么好的作品，这份荣誉就是应该是属于他的过程中突破自我的这一份努力的。 其实真的也受了马老师很多影响。 嗯 啊，真的非常厉害。 嗯，马老师当然就很棒， 没 就不夸了。 咱们导演当然也很棒了。 嗯，好，下个问题，下个问题。 这问题真好， 真好。 嗯， 该我了是吗？ 啊，该你了。 嗯， 谢谢。找一个 啊、说到这刚才那个问题 补一句我觉得小裴特别逗、 嗯、 我之前也说就别人是在自己的小号上面可能会去发点牢骚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 他是大号发牢骚 然后大号发可爱的内容他是大号发牢骚 对 然后小号天天发可爱的 内容小号发哲学 然后就我就想就真的是每个人对于营业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蛮有趣的 对、 哎、 所以也、嗯、这也算是一种悖论、 嗯、 对对、 嗯、是你刚刚我们是不是提到了试音然后那个这边有个问题叫做马洋和羡羡有没有试音的小故事和我们分享呀馋嘴馋嘴请问悠悠有没有什么选角的考量接触羡羡和洋洋的洋洋和羡羡的契机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一开始选他们俩的角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离谱离大谱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在脑内构建了一万遍觉得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离谱的我颇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但是、在我把他们俩的试音搭在一起然后想象了一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成立的还需要一些改变距离那个试音的版本、 嗯、 但是它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就很考验导演的功力了 、嗯、脑补的能力 嗯，就是包括后面调的这个时候也真的也很 我是真的一开始没底就这个角色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没底 我也更没底了就是 试音的时候还让发段 rap 过来我 对对这里面的两个 rap 担当其实都试了 rap 的部分、 嗯、 包括火哥包括小裴的试音、嗯、 我好像还唱歌 我们听到了各种诡异的版本 嗯，好吗 对 我觉得当时那个我试音的时候这个角色其实我没怎么看懂就没怎么看懂、 嗯、 感觉好复杂、 嗯、 然后当时就靠自己浅薄的理解试了一下然后还唱了歌 嗯， 就没想到会是一个这样精彩的角色、 嗯、 而且他们的旅程也挺精彩的就是一个包括唱歌啊那个演唱会啊哇真的 嗯， 现在想想还挺不可思议的 嗯，但是我记得那个试音里先前是捕捉到了一个生人勿近的那种气质的、 哦、 虽然当时的声音还是暖的但是有一丝冰冷的气质是捕捉到了、嗯、 谢谢导演这么 马老师在努力的唬着 对我在努力的唬着我觉得那天是干嘛那天自己听歌刷到破阵了 嗯， 然后我那边觉得哇就是怎么把我们六个选出来的那会儿这太不容易了、 这个选角真的经历了很长时间然后大家各持己见 battle 了 N 多轮、 嗯、 battle 出来的结果 而且还得唱歌、 嗯、 还得唱歌然后最后有无数首歌然后合唱 而且当时我们盘演员的时候就盘说什么人六个人能自己唱所有的歌还自己配、 嗯、 我们甚至还考虑过要不要为了兼顾唱和配就是配的部分完全是让你们就是选角配然后唱的部分再额外找歌手来唱、 嗯、 但是还好那个方案被我们否定掉最后把你们优秀的六个人给选了出来、嗯、 很多时候这都是就是哎 对还是 时候到了就是灵感一来、 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夸过我们所有的决策的人员很大胆就有很多想法都很大胆 真的很厉害 嗯 对选角的时候千万包括其实有些看似特别离谱的大家不要第一反应是先否定第一反应是对可以多多保留一些期待、 嗯、 好那让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嗯 马老师 好 我还有三个问题了 提问举手如果可以跟自己配的角色交换一样东西最想交换什么身高、 啊、 这么果断 我想不到别的我觉得还好就是那怎么办呢就是 你不交换 那 Money, 也不用吧、 Money、 我不太敢我就身高吧 身高哎，可以很实际 别的那些就算了身高吧 谢谢呢 决下换啥呢我觉得我们俩我也没找好东西换给他我觉得他的东西那个我们换盆仙人掌仙人掌不行仙人掌是定型信物啊 你可以换一份粤菜的菜谱 哎，可以哎，这样吧我换决下的不是我换决下的广东话他换我的东北话 啥 决下说我不想拥有 然后以后你这录那个小就是什么对话对白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广东话录了是 你怎么把我床整埋汰了吧把我炕整埋汰了 对嗯，好这个问题算是答完 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是我的 其实还剩下两个是吗？ 剩两个了。 嗯，好，那我们就一次打开最后三个吧，因为我们其实说是选了八个问题，但我们准备了十个，但是既然准备了十个，我们就都 答了吧， 回答一下吧。 嗯，哇哦。 第一个问题是 《营业悖论》里除了感情还有很多观点的输出，比如说对于梦想的定义、偶像的标准、每个人的独特性等等等等，请问老师们配完后对这些点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有哪些引起共鸣或者是触动呢？嗯， 有点像刚才那个问题。 对对对，其实都很哲学。我觉得咱们小辈的听众都好哲学。 嗯 嗯， 是是。我就说一点吧，我就说那个对梦想的定义。其实梦想那段，我觉得我是共鸣蛮深的，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那个，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肯定都怀疑过自己，也肯定就是经历过一些就别人外人不足道也的那些艰难困苦，但其实只要你自己后来自洽了，你觉得你自己这个东西能够让你自己满意了，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他怎么说来着？他是怎么说的我还有忘了。 孟老师你先说，或者诱导你先说。 嗯 嗯，我其实更多感触就是每个人的独特性这块， 嗯， 包括其实也跟偶像标准有关，就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偶像，什么样的品质能成为偶像， 嗯， 就觉得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吧，里面的每个人也都很不容易，他不仅仅是拼命，你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风波，很多很多的舆论，很多很多这种东西，他其实每一个艺人都会有这种类似的共鸣，我觉得都会有，但是其实。嗯，以大放小了说，其实都是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面临的很多磨难，你如何去跟这个世界相处，你可能对于一个艺人来讲，你的这种反馈会更直观，就是你做了什么， 嗯， 别人会怎么评价你，你今天是什么成绩，明天是什么成绩，会比我们日常人接触的一切都很直观，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这种跟世界的这种交锋中的一种，就是都在挣扎吧。 对， 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完美的自己，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自己的一个，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想成为的自己， 嗯， 那个想成为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也是自己的偶像， 嗯， 是他是自己不真实的一部分， 对， 你自己永远是很复杂的，然后你要怎么去跟你身体里面比较理想化的那个自己去相处， 嗯， 那个叫什么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哎，我有记得好像有本我自我超我吗？ 对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对，哎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容易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啊，当然我还没有研究到这方面，就是 是， 对，就总让我想到这个东西。 哎，刚才老师说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之前看一个电影，什么电影来着？就是，无论是某两个人，还是自己跟自己，总是有另外一个人存在的，一个第三者存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看待自己的时候，都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 嗯， 也就是说你很难去以自己的以无限这个身份来看待无限当前的样子。 嗯， 你都是跳出无限这个身份， 嗯， 用另一种角度来看自己。 对， 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无限没有做成像我想象中那个无限的那个样子， 嗯， 就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是对自己有一个第三人称的看， 嗯， 一个角度的。 对，我其实很难说我有什么感悟，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难的一个命题了， 嗯， 这个命题你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思考， 说不清楚， 就包括说自己的职业规划， 嗯嗯， 都在这个里面。 但是我想说，就因为我看到第一个关键词是梦想的定义嘛， 嗯， 就是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其实我们每一天到现在为止都还很难，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我觉得梦想就是那个你永远觉得它很难，但是你从来不想要去放弃的一个东西。 是， 嗯， 对， 嗯， 就比如说，如果说哪天我想吃雪糕了，然后结果发现外面太热，或者是下床太麻烦，我就不去了。那吃雪糕肯定不是我的梦想，因为它太容易起来，也太容易放弃， 嗯。 但有些东西真的你很难去放弃它，因为它一直在你心里，就是，你想它的时候。你会有动力，你不想它的时候它会戳你，让你心痒痒。 嗯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去尝试去拼搏一下的东西。 嗯， 好，其实我们已经过了下一轮抽奖的时间，所以我们先抽奖，但是我手里还捏着两个问题，一会儿抽奖结果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再继续回答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福利派送时间，这一轮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来商量一个口令，然后倒数五个数，我们会抽取三名粉丝送出直播限定拍立得一张直播 什么呢？ 对， 想一想， 嗯， 什么呢？ 想想 打开我的猫 FM。 直播间。 嗯， 我要冲了。 什么呢？刚刚聊到这些东西，就感觉好像想到了很多哲学相关的词。咱们剧里面有没有那种跟梦想有关的哲学的词啊？ 哲学 ，ego 就是 ego， 自我 ego。那个 EGO、是吗？ 那索性就是 say hello to my ego， 会不会好难哦？好长哦， 好长。 长，但是 ego 又有点太短了。 还好吧，其实我们那个到后来那个咱们的那个那个大海报上不就写 ego 吗？ 嗯，那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ego，、 EGO， 大小写， 随意吧， 随意。 嗯，大小写都无所谓。嗯，好，这个关键词，那你们两个一起来倒数吧。 大家刷起来了吗？ 感觉跟双人报幕似的。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你一个我一个吧，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俩一起。 可以啊，可以。 好， 双人报幕现在开始。 我们是不是还要准备一下气口？ 不不不， 五四， 停，一起说就行了，是吧？ Okay， 嗯， 来来，你来吧。 好，五四三二一， 停。 耶、 嗯，好，相信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截图了。那在等待的时间里呢，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想问两位老师过亿播放量的舞蹈准备的怎么样了啊？这是可以问的吗？猫猫头， 这不可以问。再见，下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就那么随口一说。 大家播放量刷的怎么样？ 我那个就随口一说。 过亿舞蹈， 这个东西就是这叫 flag， 这要把我们送走了。 而且是紫金官师都会把我送走。 真没准备，真没准备。 然后跳完这个下半辈子在轮椅上生活。 好，下一个问题是想问问老师，如果方觉夏和裴听颂有私信自动回复的话，会觉得他们设置的是什么回复呢？ 私信自动回复， 私信自动回复，我觉得裴听颂都不会设置这个东西。 嗯， 啊，随便啊，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东西？ 不一定啊，他有可能会回一个 随便， 不吧？ 什么？你关注了这么优秀的我？ 啊、也有可能。 嗯， 但我觉得这个 真是很有眼光之类的。 这个一可能会，一也不是那么张扬的人。 嗯， 对，学校应该会摘抄一段，就是什么哲学上的那个名言吧，名人名言。 嗯， 对。哎，我在想，如果说那个学校有这个想法的话， 数学合集名言， 对对对对，就是每天换一个什么数学的公式什么的，或者一个哲学家的名言。 嗯， 对， 裴听颂也有可能，比如说会做一些慈善方面的呼吁啊，或者一些活动之类的一些东西。 我刚刚想呢，觉下还可能每天公布一道数独题，每天私信一道数独题。嗯，好，现在我们已经出了中奖名单， 我中了 吗？结果 吗？我中了吗？ 嗯，还是提醒一下中奖的小伙伴，千万不要改名字、改头像，也不要改 ID，一定要听到名字后主动联系我们的猫耳 Live 账号进行兑奖。 是的，是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嗯。好，我看看这三位小伙伴分别是旺仔仔是江天的新牙牙牙，还有糯米米米米米、嗯、 五个米， 对，五个米，恭喜你们。 现在好像很流行这个类似的名字，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 对，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差不多吧， 打个钱。 嗯，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喜闻乐见的环节。除了考听力外，还有一些联想能力，这个环节也是我们曾经出现过的倒放挑战。我们工作人员一共准备了五条倒放音频， 我又出汗了。 播放之后呢，给你们减低一点难度，可以借助倒放软件来猜正确的音频是什么。 哎，我手机里正好有。 嗯， 手机里正好有。 每条音频里有三次使用倒放软件的机会。 哎，等一下，这三次怎么用啊？就是我们听倒放了之后，我们再 说到倒放软件里，让他再正过来。 啊，我自己口述回来是吧？ 对对，看看能不能猜出正确的。 哦，我刚才还想，就是播放那个东西，我直接拿倒放软件翻译一下，不就是正放的了吗？啊， 那不行， 那不行， 你想的太美了。 对啊，我们还得自己读一遍。 你得自己对重复一遍。 哇哦， 我们试试吗？ 最终猜出数量超过三条就成功，如果没有超过的话，就要接受惩罚。 嗯， 好。都是你们俩比较熟悉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可 以 的。 所以是怎么来呢？所以是怎么来？ 不是 我们放一个语音，我们俩同时猜。 对， 还是我们俩一人一条。嗯，我们俩同时。好， 好， 同时。 嗯， 让我来点开提前准备好的。 第一条语音是， 嗯哼， 确认一下这个音量。 我好紧张。 快， 这样站着，等会儿，我能再听一遍吗？我跟你商量好，我一会儿点开这个，我说一遍，你说一遍，然后放一遍，咱俩就各放一遍，好吧？ Okay, 这样公平一点，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 听一下。 哎，我怎么把它放大了？稍等。 一是谁黑我给下？ 一是你个没得下？ 我倒放也听听是啥？ 什么东西啊？ 啥？ 满头 啥？等会儿我试试啊，我试试软件行不行？ 阿西你个黑死谁？ 这怎么猜啊？几个字啊？ 你听七个音节。 七个？ 嗯。 你再听一下。 其实我因为知道答案，所以我听着觉得还挺像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 这是中文吗？真的是中文吗？ 我可以再给你们放一遍这个语音，然后你们可以再倒放一下试试啊。 OK。 一是谁黑我给下？ 我们再录一遍。 一是谁黑我给下？ 也是谁和你和你下什么东西啊， 我听一下。啥呀，完了，不行，这不行。 那你们要认输吗？ 要 认 输 啊，要认输我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我实在是猜不出来， 现在没有概念。 正确答案是 完全 我要放了啊。 嗯， 白桔梗与黑骑士。 啊！ 其实线线每一遍。就线线每次说的都还挺像的，尤其是第一遍的那个第二个线说的那个还挺像的。 我这个太难了，这个 太 难 了，这不是游戏黑洞的问题了，这游戏本身就是个黑洞。 好，下面第二条语音啊， 嗯， 注意听。 爱心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怎么慢点？ 我这个真来不了。 咱们再放一遍。 嗯， 爱心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你看现在什么？现在就来嘞。 再听一下。 爱心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根本听不清它中间是什么音节。 这个我给你们放宽点，可以多听两遍。 OK， 嗯，再听一遍。 爱心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I hate nobody. He's he no shy he. 等一下，我刚想不到，我根本跟不上。 我天！一个手你和 谁？一个我们谁黑啊？是几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字。 嗯，提示一下是剧里的经典台词。 哇，十个字。 嗯。 马老师能再放一下，我们倒放我们录那个吗？ 我能读的，我根本我瞎说的，我不行。 可以再放 一下， 你再倒放一下试试。 嗯。 爱情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再听一下。 爱情话把对比心话给死的深爱的。 I s nobody, nor his is shy he. 一还是最好最的梦想。 有那么一点味儿了。一还是最好最的梦 想。我去偷看弹幕看到了， 像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肯定猜不上， 让我猜猜，让我猜猜。不是，弹幕还有人能猜得出来，好厉害！ 你可以看，但是就算这道题没有猜对， 弹幕是谁？这礼拜的流动红旗给你们了。 他说：“ 一还是最好最的梦想。” 你听懂了吗？ 真幸福， 月亮是最高级的宝剑。 我感觉好像倒放啊，这不是倒放吗？ 对，正确答案、就是。 月亮是最高级别的宝剑。 对，它是 啊， 最高级别的宝剑。下一个， 这语速太快了。 下一个语音， 西域的月亮， 没有一题答对。 嗯， 啥？ Es no fusión. Es no fusión. Es no fusión. Es no fusión. 我知道了，你他现在，我知道， 这个还挺明显的。 对， 魔药系怎么那么厉害？ 一起放弃，一我一起放弃， 哈哈，就一起放弃， 对，一起放弃， 跟我一起放弃， 这个还挺明显的。 中间你刚刚说对了两个字， 嗯，一起， 嗯。 哦，歌词是吗？ 嗯， 是什么放弃？完了完了，在我脑子里我就，怎么这个是不是？ 你公布正确答案吧。 公布正确答案。 嗯， 对。请我一起火箭 啊！ 请我 一 起 火 箭。 正确答案。 好强，好强，马老师好强。 好，下一个语音。 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么聪明？ 没有。 下一个语音。 这也太明显了。这不再来一下？ 对对对，再来。 I should know for season, yeah, yeah. I should know for season, yeah, yeah. I should know for season, yeah, yeah. I should know for season, yeah, yeah. I should know for season, yeah, yeah. 我觉得马老师这个好像、 哦、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嗯、哇我们观众好强、 啊、我好厉害、 嗯、没想看啥呀、 啊、 提示一下 海岸线绿草疯长 哎 啊这怎么猜的 海岸线绿草疯长 啊真的 啊 海岸线绿草疯长他学的像他学的永远都像 嗯、因为他比较含混他那样、 他含混的反而他混过去的 对 下次就由你来然后我来猜 好下一个语音 别太长 啊你有影音啊 是真的我再听一下 啊你有影音啊啊你有影音啊 啊你有影 音啊 哎等等啊你有影音呢 啊 等我 听听听听 啊你还有一个 爱你还有一下 不是 什么东西 这好明显 了 啊你还有一个 等会儿还有一下 对 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傻子。 对对对。 啊、哦，我们弹幕上小伙伴们也猜出来了，啊，还挺明显的。 对， 是吗？ 嗯， 对，一听这个节奏就知道。 游戏黑洞坐实了。 只有我一个人。 那马老师来说出正确答案。 安利很有一套。 啊， 安利很有一套 。 不行。天啊。 对。 好，五道题答完，我们答对了。 三道题 所以算是挑战胜利啦。 哎呀，都亏马老师扛把子，都亏马老师扛把子。 这个太。 嗯、 这个是真的好强 这个太难了、 哇、 胜利的话我们是有福利的 哇、 好耶 因为他们的游戏胜利了、所以会送福利给大家、我们的福利为 我觉得我们失败了也是要送福利给大家 福利是在个人微博抽三个粉丝送出营业悖论第三季全员签名海报一张加卡团演唱会门票无料一张哇哦 耶、 好耶 好耶 好真棒那 三个粉丝、第三季全员签名海报一张、卡团演唱会门票无料一张、 是他们靠自己的哎这个努力 倒换挑战 而努力出来的 这张门票我见过做得非常好看 是的 是的 好那不知不觉也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派发福利的时候 哎 这一轮的福利也由你们两个一起送出吧 该抽奖的道方应该是怎么说、 来 老姐你 依然是老规矩口令加倒数五秒 好好 然后我们的拍立得和海报门票无料都会加入我们的奖池抽出三名小伙伴、 哦、是的既然最后一轮了哇哦 那你们两个可以 想一下口令是吗 嗯 啊 是抽六名小伙伴三名你们两个可以分配一下啊 三个人抽立拍拍立得 哦， 然后三个人抽签名海报加演唱会门票的物料， 嗯 好， 哦，是这个意思， 一人抽三个， 那也就是 一共抽出六名幸运的小伙伴。 那这样，我抽三张拍立得，然后马老师抽三份签名海报加演唱会物料，这样 好啊，好，可以哦， 是这样吧？是这样没错吧？ 嗯，可以 的，好，好， okay, okay, 可以哦。 那我们 先说口令， 先说口令， 嗯， 口令，抄下刚才的答案，那就。很有一套吧，这四个字很简单，很有一套， 很有一套， 很有 很有一套， 好，是你 好哦， 很有一套到 饭套 是什么来着， 我们试一下，我们试一下、我们试一下，很有一套， 很有一套， 对，到饭， 等会儿吧我这等着抽奖 对不起， 怎么回事， 好吧， 怎么搞的， 那就大家刷起来了吗，很有一套， 好，刷起来了， 刷起来了， 你可以， 那我来， 嗯，你来， 五四三二一，停。好的，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 我们稍等片刻，等这个结果。那马老师也可以公布自己的口令，同时抽出下三份奖品。 哦，延迟这么大，那我根本没有抽到吗？好，那我就我们选哪一个呢？ 王姐，先去唱 一下。那我们就， 你行吧，你就行。 我们就打 Kaleido 的那个什么英文名，好吗 ？Kaleido。 好。 Kaleido。 对。 我们是 Kaleido。 我们最早还 不要打标点符号啊，朋友们，不要很激动打的感叹号啊。 你最早还商量过这个读音。 嗯。好， 也是大小写都可以哦， 大小写都可以哦， 嗯， 那我们开始吧，五四三二一，停。 哦吼，先提前恭喜一下咱们中奖的小伙伴，提前恭喜一下，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嗯， 还不知道是谁， 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恭喜， 还不知道是谁， 对，但是你们很幸运， 嗯， 对， 那随着派福利的派送完成呢，我们其实今天的直播也进入到尾声了，嗯，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也是给大家每个人送出一份祝福吧， 嗯，一份祝福， 嗯， 我觉得其实咱们的那个音乐辩论广播剧里面聊到了很多关于梦想，关于就是个人实现，关于一些这个中比较哲学的东西，这样的那个 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所以我希望各位，我祝愿各位以后吧，能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顺利，能够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能够怎么说，能够坚守本心，然后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感觉，希望各位能够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嗯，我这边也差不多，其实我都是祝各位能够在这个人生中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宁和幸福，希望你们都能天天快乐，并且勇往直前的去面对人生中的所有挑战， 嗯， 然后去迎接属于你们自己的喜悦和幸福， 嗯， 勇敢一点， 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要相信美好的事物，相信爱， 对， 相信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等待你的那份幸运和幸福， 嗯， 一定要永不放弃希望， 嗯， 然后怀揣着高兴的心态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对， 好， 迈向美好的明天， 对，怀揣着高兴的心态，我们也迎来了获奖的小伙伴， 哇， 他们是， 好高兴，好高兴， 他们是等闲识得东风面， 哦， 以及齐然下横杠我要森马四搭版徐言成哥，这三位小伙伴得到的是拍立得奖品，那我看看下三位是获得海报和，哎，下三位稍等，啊，我来看一看，第一位小伙伴是为旺仔空空中大强的月，下一位是林林林 Mio， 再下一位是月亮与恒真是 M， 哇哦，这位小伙伴的名字 恭喜 恭喜， 是月亮与恒真是，哎，恭喜你们， 很有诗意，很有诗意， 嗯， 也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2个小时的时间能为你们带来快乐，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广播剧的支持，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快，机会只有一次了，包括大家有什么要对马老师和线线说的吗？ 这个感觉以营业悖论的配音演员的身份就是来跟大家见面聊天或者怎么样的这个 机会不多了，对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每一刻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对 这个当下我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很感动很感动，真的很感谢，很开心能遇到这个剧，很开心能遇到大家，遇到你们， 哎，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过一段时间你们已经宣布的那个活动线下对吧， 吓我一跳， 是不是 大家以为要宣什么东西， 吓吓吓吓 吓吓，以为我们俩要宣什么东西， 是线下活动， 对 可以跟 大 家预告一下， 对你们都知道， 吓死我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什么离谱的东西， 对 刚脑子里有三个感叹号， 嗯， 不过刚刚马老师说那个这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说的一样，我们虽然说在这个营业悖论的那个以营业悖论这个名义一起行动的这个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了，但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现在关系都变好了，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团体一个 team 了，一个大家庭，就感觉其实以后还有更多更多的机会，我们很多很多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都会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告别，我们没有再见，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对 在各位身边， 对大家记得要关注猫耳 FM 的直播间，同时也关注两位老师的微博账号和猫耳的账号，你们自己说一下 ID。 我的微博 ID 是优五月山 啊， 我的微博 ID 也是优五月山，好巧 啊， 怎么回事？好巧， 喜获两个不同的版本。对，好，那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要说一下 slogan， 声音不设限，热爱无穷大，更多 M72 八周年庆的 M 星直播活动预告奖品福利敬请关注猫耳直播官方微博猫耳 FM、那也和卡团一样，我们不说再见，我们一起祝大家今天晚上晚安好梦，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一起说大家晚安好梦，再见，好，3、2、1， 大家 晚安 好梦， 拜拜 拜拜。